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这样。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哎呦，热闹了， 热闹了， 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趣八年。 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呢，依旧是刘颖、浩南，我是雅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颖。 我是浩南。 听众朋友们您辛苦了。 你检阅部队呢？ 不是检阅。你想啊，听众朋友每天准时打开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风雨无阻，每天坚守。哎，我们是不是应该道声辛苦？ 浩南说话说的真有道理。 捧哏演员就是会说话哈。 合着我不会说话怎么着？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呢，作为捧哏演员也挺不容易的。你看浩南比刘颖要小十多岁，而且面对这样一个已经有着近30年从艺经历的合作者，我觉得浩南真要是为这刘颖大师哥捧好哏，真的是给自己哈不断的加压，不断的学习， 不 断的长胖。 不是 对对。俗话说这个师徒如父子，捧逗如夫妻，形容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就是近如父子，情如夫妻。说实话，能跟大师哥合作也是我的一种福气。 嗯， 啊，能从他那儿呢学到很多东西，但是给他捧哏很难。 又说心里话了。 真的是这样。当初给他师弟捧哏的时候没那么费劲。 关键是这样，他呢脑子属于天马行空型，他太快反应 啊。对， 可能刚刚还说左，然后马上就右，一秒钟之后说上，再压一秒，没准又变成东西南北全的四个方向都有了。 对，有的时候在台上我真逮不着他。 不，您这意思还是我没心里我没有本子没词儿，这可不成。咱是有词儿把他说成天马行空可以啊。 表演 不是，我觉得这期你们俩就开始鼓捣我了是吧？ 这叫精心准备，巧妙穿插，随意体现。 好，是这样的， 是 专业。 对，就是 不愧是捧哏演员，真会总结。 不，确实是这样，就是本子固定好了，然后根据当天的他的心情，最重要是根据观众的心情。 他那意思就是我有神经病。 看心情，你不能这个样子。 是，你 刚说说我没这样，好不容易今儿我多说两句了。 我错了， 他经常在台上现挂。 嗯。 这个是最最 真没法弄 啊！ 对，你哪知道他说这个呀？ 是啊， 嗯，要是我上去给他捧去，我就忘词儿，下去我该说什么了？你 那倒不至于，那就忘词儿了，反正 浩南肯定不会啊，这捧这么多年了。 忘词儿的时候也是也有，也不能说没有，就是这真是鬼打墙了。完了之后 这孩子可真实诚，我给他挖坑他就往里面跳。 对，那这是肯定的，我们就是这个。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找你当这合作了。 哎， 算了，你别跟他混了，你跟我吧，行吗？ 别， 我这也缺一男搭档，缺你这么一实诚的男搭档。 哎，其实这年月这实诚人啊不好找，你知道吧？ 按吨位找。 不是，他不好找，真的不好找。 对，这继续话题，你看又把你那思路打乱了，说怎么不好给刘颖大师哥捧哏？他现挂多，不好把握。 对，而且他严厉。 嗯， 他对一个包袱处理上面特别严厉， 特别较真儿，是吗？ 那肯定的。 嗯， 在这个其实也怕跟他对活。 嗯， 他这个人这脾气又不好，你跟他对着对活 吧，我这暴脾气了。嘿， 完了之后你这个排练的时候，你稍微有一点那什么了，两三遍 拍起桌子就哈 没下来。 嗯， 然后就是你要离他近，你就倒了霉了。 我知道你这不是真胖，是肿的。 哎，可以这么说。 好，这刘颖听不住了，他准备要撤了。刘颖，我终于听出来，您这搭档合着转了一圈，他不是为了捧您。 我就当他捧我吧。 其实呢，我觉得两个人呢能够做到这个珠联璧合呀，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真不容易。 哎，这捧逗关系其实是 很微妙的。 对， 行了，那赶紧吧，我们说了这么多玩笑，让我们再次体会到这样一对快乐的搭档。那我们送给大家一段这个能够体现捧逗关系的作品， 咱们听一段苏文茂老师和朱向臣老师说的论捧逗。 哎呦，太经典了。 行，咱一块学习。 凡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怎么着，捧哏的都不够材料？ 对了， 哎呀，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老先生说什么来？ 咱们那个老祖先教导你那话你都忘记了。 说什么？ 三分逗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 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要按比重来说呀，我这逗哏的占99.9%， 那么我这捧哏的呢 也就占0.1%，弱 还弱。 捧哏的我告诉您，除去蒸馏水没毛，什么也没有。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占100%，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说话你着急干嘛？ 我也没有着急嘛，本来你说的这我不同意 也难说呀。 啊， 你得说捧哏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就会捧哏，你不会逗哏。 谁说我不会的？你先等一会儿 啊， 我告诉你，不会逗哏他就捧不了哏，没有逗哏的基础他捧不了。 我由认识你那天也没看你逗过哏呢，你多咱逗过。 你这个说话太不结合实际了。 怎么？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学院天津我逗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前两年是吧？ 啊，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是完了， 对，逗过一次。再者说您逗那哏也不露脸呢。 啊，哪点现眼了？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好 嘛，怎么了？ 就上次他逗那哏呢， 啊， 刚往那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甚至没人了，也别说在前两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啊，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就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意思？ 你这话也太夸张了。 这一点不夸张啊。 太夸张了。你 实事嘛，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多的换， 现在咱们就换呢。 你站这儿逗来， 哎，我逗你来捧。 哎，别介， 你也学习学习。 你别介别介别介， 怎么了？怎么了？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敢 啊 敢。咱们呢也别多说，咱俩换个，我逗你捧。 今天非逗不可。 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哦，行，你来 啊，咱俩换个。 看你逗 这你，哎， 哎，你逗可是逗啊 啊。 你逗这段

好， 我就走了。 哎，你走就走吧， 我就拐了弯儿。 你这就有了下句了，哎、拐弯拐弯吧。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不能，不能， 怎么 死了？ 你爸爸死了？ 死喽。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怎么碰见死尸了？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多怎么碰？ 我是在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哦，俩多月了。 对了， 我爸爸死100天了。 今儿整100天吗？ 啊、可不，早晨起我上坟去来着，我记得清楚着了。 哦，那大概我看错了。 哦， 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谁呀、啊？ 你大爷。 我大爷。 对。你大爷、 哦、我说的了，大高个， 哎， 细高挑，俩小眼睛， 对对对， 坐哪哪冲嘴儿 啊， 会弹两下子琵琶，别说我大爷、 就是、 我爸爸行大、哎、哎， 你爸爸行大， 哎，我爸爸行大， 没大爷， 没有。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哦， 那大概是你叔叔。 我爸爸哥一个。哥， 你舅舅？ 我妈妈娘家没人。 你岳父？ 没有。 你姑父？ 没有，我哪有姑父？ 你姨父？ 哎，没有。 哦，对，你干老？ 嗨，没事，我认那行子干嘛？哎呀，没有啊。 哦，大概是你哥哥。 没有。 你有？ 没有。 你说有。 嗯，什么叫说有啊？ 要不没错， 往这儿哄哥哥。笑这干嘛呀？没有。 哎，那不行，你们家反正得有人呢。 我们家三亲六故大的小小全没有了，我这不养一黄巧，天天还飞呢。实在是没办法。 哎，这可不像话，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碰见谁没谁？ 你现在怎么办呢？那个， 那不行啊！你想办法得给我拆的一个那。 我哪儿给你拆的去？我给你拆的、啊，我哪儿拆的去？ 不是你， 你不有能耐吗？你能力大呀，各位都听你的，你说呀。 不是你，我有能耐，这我碰见谁没谁也不行啊，是不是？ 怎么了？ 怎么了？你得顺着我说呀，你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哦，得顺着你。 哎， 这人这脸皮够多厚，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哦，非得顺着你说。 对。 哎，行行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有 啊。 有。 对，碰见兄弟。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啊。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这个碰见不是就完了吗？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啊？ 你得说对了 啊。当然了，这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啊、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你兄弟这模样啊， 哎，对了， 这模样我知道。 你说说 你兄弟这模样、嗯、 哎， 你兄弟是吧？ 哎，我兄弟、 啊、对对。他是长粉脸。 谁呀、 啊？啊，不，那个圆粉脸 啊， 那个长圆。 这是怎么长的？ 不是不是，你兄弟他反正他这个脸庞我记得， 哎， 他是黑三色， 嗯、 啊不，那个白净，那个蓝吧唧的，那个绿吧唧、哦，黄吧唧的。 哎呀，我兄弟坐着没事净变颜色。 是， 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 你兄弟他是这个。你兄弟他晚上他有麻子、 啊、 可没长着啊。 谁有麻子？ 没长着。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他有那个那个 哪个 那个痦子。 哪儿长痦子？ 啊，痦子 啊, 啊就哎，反正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会再捅了。 反正就在这溜， 你画地图来了。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哎呀， 废话，这前边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哦，没看见前脸。 哎，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穿着一靠沙皮猴。 啊？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谁说的？ 像话吗？ 靠沙做皮猴啊？ 穿这么一靠沙大褂、 嗯、 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

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七八年。 我是雅娟， 我是浩南。 对，我没这回看着你说刘颖吧。 对，您连话都没说直接伸手了这 今天咱们姐俩单聊， 好好好 啊、嗯！这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呢，浩南说了自己的事业唐杰忠，就我对唐杰忠老师也有特别深的印象哈。 哎、 每一次就是你们都是捧哏演员，真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上次我跟唐老师录节目也是，我当当当当当当当说完了，该唐老师说，我说唐老师您说，唐老师笑着对我说，你说，你说，然后我又当当当当当当当说完了，我说唐老师您说，唐老师接着说。哎，你说，你说，就我觉得这种奉献精神哈，嗯、是不是就是自己不愿意多说？ 你说，你说， 我说的差不多了，我来吧，浩南来详细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唐杰忠老师，他有亲自给你辅导过作品吗？ 就有一次， 嗯， 有一次我接他去出去， 嗯， 啊，陪着他出去，然后在路上的时候。跟我说了， 就在即便在路上，老头也不闲着是吧？ 哎，因为我知道老头喜欢听京剧， 哦， 所以在路上我一路给他放京剧。 哟，这孩子还挺懂事的，还知道人家喜欢什么，投其所好啊！ 啊，对，因为我知道，因为那个老爷子就是特别喜欢戏剧， 嗯， 尤其黄梅戏， 嗯， 现在不是每次师爷要参加什么活动的话， 对，就唱 点 黄梅戏， 哎，他就唱黄梅戏，特别喜欢唱。 你唱怎么样？ 我不行。 那京剧怎么样吗？ 我京剧也不行。 哎呀，挺谦虚。 不是，因为是这样，因为我家里有零。 那相声呢？ 啊。 你不是买饭去？ 我赶回来了。 这到这就不让说了，因为家里有梨园行的人。 哦、 啊，家里以前祖上是梨园行的，但是 那介绍一下吧，这祖上 舅爷爷是唱花脸的，叶盛茂。 原来如此哦，叶、老，嗯， 对。然后呢，这个家里呢就， 我叫刘一哥。一定知道，我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谁，还装着挺明。 关键他的夜老太快了，他慢一点我还能明白啊，他可能是 受不了了。你说这好不容易赶上捧哏的，说两句，这搅和，这不是搅和吗？ 来，对夜老，那你为什么当时不选择从事京剧呢？ 家里不让干这个。 嗯， 就知道这个很苦， 嗯， 也怕出不来， 那就是学相声就不苦了。 嗯，但是我确实是喜欢这个相声， 哦、 所以呢、这是偷着学的 哦， 所以不知道。就现在我每年逢年过节去家里的时候，去我那几个大爷家的时候，都要说你为什么要干这个呀、啊？说这么苦，你那什么？他们都转了行了。 对，所以最后学了相声了，也苦 啊。对 对，也非常苦。但是我觉得你看，好就好在你有这个京剧的底子，因为毕竟在家里从小就等于怎么着也熏出来了，是吧？而且有很多的相声作品，有些戏柳，对吧？柳活的作品，那怎么着，浩南唱两句吧？ 我唱就 开着嗓儿，那让唐老唱。 哎，对，咱们让我师爷唱。 行，那推荐一段你师爷的作品。 好好，放一段我师爷的诗情画意。 你还真有点诗气呀、啊。我告诉你啊，我是一个诗歌的爱好者。 那既然你是一个诗歌的爱好者 啊， 我这有一首诗，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咱们可以共同研究嘛。 你听着啊，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啊，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是唐代名诗人王之涣的代表作。 对对对，什么意思呢？ 说他登上了鹳雀楼之后所看到的情景。 嗯， 这首诗主要描绘是我们祖国的壮丽山川、 哦、 另外告诉人们一个粗俗的道理。 什么道理啊？ 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行啊， 浅见粗实，当面献丑，请君辅政，多多指教。 你喝着醋来的是怎么着？看来你还真有点研究了、 研究谈不上、我是半路出家、你算我打五岁才开始学诗。 五岁就学诗了 啊！由于幼小贪玩啊，成绩不佳，每次考试才得99.98 啊，那就不少了。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 你啊，你别谦虚了 啊！ 你都快成诗家了。 这可称不起 啊， 在座的都是诗歌的爱好者。 嗯， 我们国家素有诗国之称啊。诗歌浩如烟海， 嗯， 诗人多似繁星， 嗯， 我这点滴知识， 嗯， 也不过就是大海里面的一滴水。 你这是谦虚。 万里长城下面的一粒沙。 行啊。 原始森林里的一片落叶。 哦， 蚂蚁腿上的一根汗毛。 哈哈，那也太小了。 嗯， 哎 啊， 你都读过什么诗啊？ 我主要攻读的是我屈老师那个《离骚》。 屈老师， 嗯， 屈原， 啊，对对对对， 哎呦，还有 还有我曹老师的《观沧海》， 曹操， 啊啊，还有我岳老师的《满江红》， 岳飞， 还有我李老师的《蜀道难》， 李白， 还有我陶， 你把名字带出来行不行？ 嗯， 我还得给你当翻译 啊。还读过什么陶渊明的呀， 嗯， 白居易的呀， 嗯， 李清照的呀，孟浩然的呀， 嗯， 什么王之涣的呀，还有王威，还有王勃，还有杜甫，还有杜秋， 嗯， 还有 真优美、史村、横路进二， 日本电影啊。 什么叫杜秋啊？ 啊， 那是杜牧。 哎啊，对对对，他们的诗文我全拜读过。 是啊，您提到的这几位 啊， 那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诗人。 我和您有同感。 是吗？ 读了他们的诗篇受益匪浅呢。 嗯， 对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更加热爱。 哦， 对我们光辉灿烂古老文化感觉到无比的自豪啊。 那这样吧， 啊， 你给介绍介绍这些位诗人的特点怎么样？ 哎呀，在大庭广众之中， 嗯， 你知道有多少位有识之士啊？我才疏学浅，不敢对我老师妄加评论。 你说你的没关系。 不行，万一被唐家后人听到之后，岂不说我狂妄以及吗？ 哎，你放心吧， 啊， 这儿没有唐家后人。 没有吗？ 没有。 我怎么听说你是唐伯虎的侄子呀？ 好说你是秋香的叔叔。 哎， 什么意思？没这层关系。 没有，那我就斗胆的把我观点谈一谈。 哎，你说你的吧。 不对之处请您指正啊。 哎，你说吧。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什么呀？ 我这可是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哎， 你别那么客气。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啊， 我这可是龙王爷面前卖自来水啊。 各抒己见嘛。 对对对对，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嗯， 我这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你别那么多顾虑啊。 啊，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我这可 你还说不说了？ 不是，我实在不敢冒昧的发言。 百家争鸣嘛，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要心有余悸。 不是，我怕我这个观点一经公布出来之后啊， 嗯， 怕引起我国诗界的一片混乱，他们一个一个目瞪口呆，无地自容，纷纷投河自尽，这后果可悲呀。 嗯 啊， 不至于。你放心，一个自杀的也没有。 是吗？ 嗯， 那我就谈一谈我的观点。 你说吧。 我认为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是什么呢？ 就是眼神好啊。 也 坏了，他头一个要上吊去。 谁呀？ 啊 没有，你说了半天什么呀？这是 怎么了 啊？就你这观点还引起世界一片混乱呢，要混乱了也是你给搅和的。 我哎， 什么还纷纷跳河？是跳河了，那是嫌你没羞没臊。什么叫眼神好啊？ 我这也不是信口开河，有诗为证吗？ 哪句诗上写着眼神好了？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嗯， 千里目什么呀？ 什么呀？ 千里眼，一看就是一千里。眼神好不好？ 那就叫眼神好。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登上山顶一看，云彩里有住家户，你看得见吗？ 我看不见。 所以你当不了诗人呢。 哦，这就叫眼神好。 庐山去过没有？ 去过呀。 庐山的瀑布看到了吧？ 那是一大名景，当然看了。 你说这瀑布究竟有多长？ 哎呀，有多长那谁知道 啊？诗人知道啊。 嗯，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人眼睛一看，告诉你了，三千尺。 哦，那三千尺是诗人看出来的？ 不是看出，还量出来的。 李白走到哪儿全带着皮尺啊？ 没听说过。 眼神好嘛？ 是啊。 哎， 那你说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呢？ 还有特点就是爱喝酒啊。 爱喝酒？ 哎，酒喝的越多，诗写的是越精彩。 有根据吗？ 当然有根据啊。 啊， 有诗为证啊。 什么诗？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哦，这是李白。 哎， 别的诗人也喝酒吗？ 哪有诗人不喝酒的呀？ 杜甫， 杜甫喝呀。 嗯，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有这两句诗。 好还乡， 嗯， 那酒好还香呢。 嗯， 问问喝的是五粮液。 行了行了，别瞎联系了。那我问问你吧， 啊， 这苏东坡喝酒吗？ 喝酒啊。 嗯，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啊， 把酒，有酒他就把着。 哇，这苏东坡还够毒的， 对吧？ 女诗人李清照不喝酒吧？ 哎呦，更喝酒了。 嗯， 更喝酒。 怎么见得？ 有诗为证啊。 啊， 昨夜雨宿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这怎么讲呢？ 昨天喝的酒到今儿没醒过来。 哇， 嗯， 这诗人跟我一样没出息。清朝的诗人龚自珍喝酒吗？ 龚自珍喝。 嗯， 不仅喝，他喝酒还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喝的勤，随时随地的喝。 有什么诗为证啊？ 甭用诗，你听他这名字 啊， 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斟上。 哦，这么讲啊。哦，您说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吗？ 诗人还一个特点就是费鞋。 费鞋，他这论据都新鲜， 一点都不新鲜 啊！ 你像这些位爱国诗人呢， 啊 要讴歌赞美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 嗯， 他们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哦， 翻山越岭、披荆斩棘，这岂不费鞋乎？ 哦，他这儿找到根据了啊！ 哎，那个话剧《屈原》看过没有？ 看过呀。 你说屈原出门的时候头戴什么帽子？ 头戴窃云冠。 身穿什么袍？ 身穿银灰袍。 足蹬什么靴？ 足蹬厚底云履靴。 为什么穿厚底的？ 为什么呢？ 就怕走半道鞋磨破了，没地方打前掌去。 呵， 穿厚底。 他怎么琢磨来着？ 你从诗人留下这些不朽的诗章当中 啊， 可以看出我们这些位诗人 啊， 走遍了我们祖国各地。 是啊。 哎哎， 长江的三峡他们去过吗？ 去过啊。 嗯， 那儿留下诗了。 是啊， 朝辞白帝彩云间， 啊，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好，船过三峡的壮景写出来了。 哎 哎，黄河他们到过吗？ 黄河也到过。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嗯，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嗯， 对吧？ 有情有景。 哎， 洞庭湖走过吗？ 走过。 嗯， 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吗？ 呵，有气魄。我国著名的风景区他们都去过吗？ 都去过。 那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嗯，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太美了。新疆他们到过吗？ 五月天山雪。 嗯， 无花只有寒。 呵， 笛子闻折柳。 嗯， 春色未曾堪。 呵，诗人哪儿都去。 哪儿都去。 我们家他去过吗？ 嗯 嗯，我们家。 你们家去了。 嗯， 还给你爱人写一首诗呢。 怎么写的？ 写的是嫁得瞿塘古，朝朝误妾妻，早知朝有信，嫁与弄潮泥。 这四句什么意思？ 这还不理解啊。 嗯， 说你爱人已经嫁给你了。 那不废话吗？ 可是你每天在外面忙碌， 顾不上家。 要知道是这样呢。 怎么样啊？ 他早嫁别人去了。 哎，去去。这首诗给我搁上了。 你说这大诗人对你爱人的心理描绘的是多深刻呀。 他大诗人上我们家干嘛去？ 那还用问呢。 啊， 你爱人会盯前掌吗？ 没听说过。你呀， 啊 你说的这三个特点呢， 啊， 我看都属于胡批。 我主要是想说明这些位爱国诗人， 嗯， 满腔热情歌颂了我们祖国的锦绣山河。 嗯， 江山如此多娇啊。 看来你对唐诗宋词还真是有点研究啊。 不行。 嗯， 五四以来的新体诗我倒有点体会。 是吗？ 哎， 那你给谈谈这个新体诗的特点。 它主要是继承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 哦， 最大的特点它通俗易懂。 是啊， 听完了就给你智慧。 哦， 给你知识。 呵， 给你鼓舞。 啊， 给你热量。 给你巧克力。给什么叫热量啊？ 给你力量。 哎，力量。 哎哎， 新诗啊，你听完了之后好像有一种形象感，像一种什么东西似的 啊。那你说说这现代诗像什么东西呢？ 那看什么诗了 啊。那我给你念念一首。 可以，你读一读吧。 你给我分析分析啊。这首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时操戈相间合集， 这是周总理1941年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一首诗。 嗯， 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仅仅16个字愤怒声讨了反动派，擦亮了全国军民的眼睛。 对对对，这首诗像什么呢？ 像一颗超级巨型炸弹。 哦， 炸得国民党手足无措呀。 好好好， 对吧？ 你再听这首 来吧。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金盛西，千帆地覆凯尔康。 这是毛主席解放南京之后写的诗。 嗯， 号召大家追穷寇，解放全中国。 这首诗像什么呢？ 像全国发的动员令。 嗯， 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吗？ 好， 对吧？ 你再听这首。 哎，来吧。 功成不怕艰，公书莫畏难。 嗯， 科学有先祖，苦战能过关。 你这是叶剑英同志的攻关诗。 嗯， 号召全国人民为四化，勇攀科学技术高峰。 这首诗像什么呢？ 像吹响了的进军号。 对对对， 向四化冲锋陷阵。 好好好，你再听这首 来。 你爱我1000倍， 哎啊， 我爱你10000倍，失去了你的爱才知道爱的珍贵。 别唱，你这是黄色歌曲的词儿啊。 这个像什么呢？ 这像一碗迷魂汤啊。 迷魂汤 啊 喝完就迷糊了。 对了，这是马匹人民斗志的。 我们也有写情的诗，不是这种写法。嗯，我们那种写情诗朗诵出来，你一听心情愉快。 哦， 精神抖擞，有时候你有点病他都能给你治好了。 哦，还能治病。 哎， 我这有关节炎，给我治治吧。 关节炎治不了。 你不说能治病吗？ 我说人生在生活的旅途当中啊难免会遇到这样和那样一些思想问题。 哦哦， 往往有些诗句能帮助你打开心头锁，帮助你解除烦恼，排除苦闷。 哦，你说是能治思想病。 对对对。 好，那我来体会体会。 可以啊。 哎呦， 怎么了？ 我病了。 别病啊， 我非病不可。 嗯， 我吃饱了撑的。我 什么病啊？你说 我要喝酒啊。 哦，酒鬼。 嗯，这能治吗？ 可以治啊。 怎么治？ 你听这首祝酒歌。 你念念。 舒心的酒啊千杯不醉，知心的话儿万言不坠，酗酒作乐的是浪荡鬼，醉酒哭天的是窝囊废，饮酒赞前程的才是我们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辈。财主醉了，因为他心黑；衙役醉了，因为他受贿。你要是醉了。 我不醉了。 哎，怎么不醉了？ 再醉我成窝囊废了。 这就给你治好了。 哎呦， 怎么又来了？ 我又病了。 又得什么病啊？ 人家都为四化做贡献 啊， 我感到我的工作生活太平凡。 什么是生活？ 嗯， 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 嗯， 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去以自己的火点燃别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多么芬芳。 呵，真对我来的啊。 怎么样？ 哎呦， 又来了。 我又病了。 又什么病啊？ 我想好好干，可是到处都是困难。 困难， 嗯， 是一种愚蠢而又懦怯的东西，它惯于对着惊恐的眼睛卖弄它的威力。然而当他听到刚健的脚步声，却像老鼠似的悄悄向后缩去。同志们呢，他永远战胜不了人们的英雄意志。让我们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在我们祖国中，困难减一分，幸福就要长几寸。在困难背后，有伟大社会主义世界正向我们飞奔。 和诗人的笔真厉害啊。哎呦， 你有完没完了你。 哎，我就病这一回了。 什么病赶紧说。 哎，我是说不好什么病 啊， 我就是心里直慌慌。 慌慌 啊，慌慌。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青春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大家和祖国在一起，共同度过这壮丽的青春。 不行，我这心里还慌慌。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在青春的世界里，沙子将要变成珍珠，石头也要化作黄金。青春的魅力应当让枯枝长出鲜果，沙漠布满着森林。 我还慌慌。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大胆的向往，不倦的思索，一往直前的行进，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快乐。 我慌慌。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慌慌。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慌慌。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慌慌。 让青春的烈火把慌慌烧光。 不慌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在风里呼喊你的声，可曾听见？风里喊你千百遍的声音，能传多远？你能撕碎我的情，撕毁我的意，撕裂我身体，可是我呐喊的声音，你不应该装听不见。我在风里呼喊你的声，可曾听见？成千上万的思念，要呼喊多少年？我能喊你一百遍，求你一千遍，等你一万年，可是我反复的思念，你不应该装听不见。让我的梦散成片片，在风里飞，悲伤的夜，一个人也喝不醉，而我都是遗憾。我在风里呼喊你的声，可曾听见？成千上万的思念，要呼喊多少年？我能喊你一百遍，求你一千遍，等你一万年，可是我反复的思念，你不应该装听不见。让我的梦散成片片，在风里飞，悲伤的夜，一个人也喝不醉，而我终于明白，没有爱，而我面对背叛的伤害，所以口舌心扉也不奇怪。呼喊。